顺川磷肥厂动工仪式16号在当地举行。参加动工仪式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建设者和顺川市劳动群众。仪式上，讲话人和发言者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干部都要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者野蛮的超强度制裁活动，坚持以万里马速度奋勇前进，为主体朝鲜大大显示无比强大的威力。